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是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哎呀，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为各位直播的今晚有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哎呀，我们今天直播间主持人只有一个，但是嘉宾却来了三位啊，没有关系啊，对对，我们今天的这个阵容非常的庞大，但是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具体情况呢，欢迎您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进去之后呢，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到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当然了，你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样能看到直播间的现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一样是要感谢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您进去之后呢，点击活力982啊这房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还要特别感谢啊，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啊。这个有感情啊。 哎呀，行，累死我了，这样好。这我主持人介绍完了，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几位嘉宾。要欢迎啊，我们的优秀的青年主持人、青年演员博文，欢迎博文。 谢我师姐啊，982所有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啊，我们的老朋友博文啊。 对对对， 当然还要欢迎啊，我们两位漂亮的美女，要欢迎青年演员雅俊，欢迎雅俊。 欢迎雅俊、嗯、 啊，欢迎雅俊。当然了，还要欢迎坐在雅俊旁边的青年演员欣欣，欢迎欣欣。 Hello 大家好， 欢迎小美女、嗯、 欢迎二位啊。我们今天节目呢，依然还是分为这几大部分啊。我们的榜单部分为大家介绍三部网剧、三部网大， 是的。 然后呢，在下半段的时候要和大家来演小品啊。今天的剧本呢是来自小品《离婚培训班》啊。我估计可能有些朋友曾经已经看过这部作品， 贼有意思。 行吧，那个能不能演得好，那我们稍休息，期待一下吧啊。那我们首先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榜单环节，来推荐我们今天的网剧每日推荐。嗯、第一部叫做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哈。哎呀，这个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当日播放量1亿2405万， 真厉害了哈、 啊、嗯，该剧呢改编自赵钱钱同名畅销小说，主要讲述了陈小希和江晨19年共同成长，从错失青梅竹马之后再次牵手的爱情故事。腹黑傲娇的天才医生，萌蠢的元气少女，全剧的气质是俏皮而幽默，通过展现陈小希倒追江晨一路上啼笑皆非的日常，记录了青春时光里最美好的心动时刻，将专属于17岁少男少女的青色感情呈现出来，带领观众重返好时光。该剧呢开播以来也是热议不断，在戏外三位主演胡一天、沈月、吴柏松也是收获了超高的人气啊。和所有的偶像剧配置一样，男二呢总是个大暖男，默默地为女主付出不计回报。当然有很多网友在看了剧之后啊，网上评论啊说心疼柏松哥哥哈。而毕业于中戏的高志廷呢，在校期间学业优秀，深受老师刘天池的喜爱啊，这刘老师最近也很火呀， 超火。 哎，而沈月呢是湖南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因为爱好摄影结识了一帮朋友。据说啊，有一回呢是因为模特临时有事儿，他就救了个场，结果这照片一下传到了网上，被经纪公司给相中了啊，邀请他去北京面谈，直接签约，从而就这样踏进了演艺圈。 耶、 yeah. 啊，就非常玄幻的一个故事啊。 播放量真是厉害啊。 啊，前一段时间那个我们的徐然徐导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时候，就特意提到了这部《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嗯、 当时播的时候可能也就播了2-3集。 嗯， 他说哎呀，这部剧呢虽然说题材还是很老旧的啊，但是他拍出了那种细腻的感情的触点，让人特别容易有共鸣，让你觉得他们所经历的东西就是当年你所经历的东西、哦、很真实， 救活了戏里边那套爱情的小路 啊。虽然我没有看啊， 我也没看。 对，虽然我并没有看啊，但是据说是口碑还是不错的，点击量也证明了这一点嘛、 嗯、 是吧。 嗯， 第二部叫做 龙日一，你死定了。 啊，龙儿姨你死定了， 对对对， 太可怕了，名字这么凶残、啊、 对，那个也是腾讯视频哈，但是播放是1186万。 嗯， 那该剧改编自青春文学作家小妮子的同名小说，拥有大量90后的原著粉丝基础。 嗯， 它讲述了一个家境富贵的豪门阔少与家境普通的独立少女，这老套路了哈，两个身份悬殊的冤家对头意外相爱了，却遭受了来自豪门家族兄弟情敌等重重阻碍。 哎呀、 这文化 没事，这阻碍也确实不轻啊。 在校园生活中发生着各种有趣的事件的故事。那优等生张静美呢，转校来到了顶级精英学府本城学院，却在入校第一天不幸遇到了校园魔头龙日一。两人就在这一来一回斗智斗勇的较量中互生了情愫了。他们的恋情在本城学院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同时也让龙日一家族的关系变得微妙了起来。该剧中更有实力老派戏骨刘玉翠的这个重磅加盟、 啊、 我的妈呀， 就是那当年那建宁格格嘛， 对，在剧中饰演女主张静美的妈妈张妈。 嗯， 刘玉翠曾经为观众塑造过无数的经典形象，凌厉毒辣的阿紫，刁蛮任性的建宁公主，还有风情万种爱着孙悟空的蜘蛛精、等等哈，每一个人物都在观众的心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此次饰演的张妈在女儿的爱情故事中更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她十分尊重女儿的意见，拼命给女儿一个最好的一切，保护女儿的张妈虽然脾气火爆，但无疑是剧中最温暖的人物。 哎呀嘿哈，这有了这个张玉翠老师的加盟啊，相信这部剧呢也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当然今天中午我在微博上看了一小段这个这部剧的节选片段， 哇塞， 说实话多少我还是有一点震惊啊！看完之后，就那个男主真的啊，穿的就跟我们这节目小狐狸一样，就这个色儿，就从跑车上下来了，真的晃着肩膀子，老板原话说，真的就歪着膀子就来了。 哇塞！ 哎，还是有点震惊的，可能他们对于阔少是不是有些什么误会和偏见？对，就大家概念当中的阔少和阔少可能不太一样， 阔少颈椎都不好。 反正我看完他们之后，我的感觉是。作业留的少啊。行吧，第二部为大家介绍完了，第三部呢叫做端脑啊、它来自搜狐视频，播放的单日播放量呢是713万啊、该剧呢改编自有妖气同名漫画端脑，是由搜狐视频有妖气刘白影视出品，于中中执导，朱元冰、蒋依依、杨奇玉、黄依林、谢家健、赵一欢等人主演的科幻悬疑网络剧。 哇塞！ 啊，该剧呢讲述了两个平行世界构成的宇宙系统，一个真实世界，一个虚拟世界。啊，需要不断的玩游戏闯关来维持二者的平衡。夏池出生于一个平凡家庭，爱好推理。进入大学之后呢，夏池被室友孟琴热情地拉入了篮球社，两个人就成为了好兄弟。在孟琴的帮助之下，夏池呢对于一见钟情的晴之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后来呢又因为春旭香对于夏池的喜爱让晴之产生了误会，使得两个人再次分离。晴之呢离开这座城市，夏池和春旭香的感情呢也是不断的升温。而几年之后啊，看似平静的生活被晴之的回归打破，而好友孟琴的转变和突然的离世使得夏池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和理解。夏池不再是那个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的少年，也终于和晴之过上了平淡而幸福的生活。这个就故事就特别的童话。 我觉得这春旭香太惨了。 是不是这实在是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心痛，对不对？ 对。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几部网剧呢都收获了超高的点击量，在一定程度上呢也证明了可能是现在不同的题材会有不同的受众，这也是一次比较良好的试水嘛，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登录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那几个播放平台呢，通过您自己的亲身实地的考察投出您宝贵的一票，好看还是不好看啊？对，您得看了之后才有发言权。 好东西还是跟大家分享 啊！是是是啊！我们抬头看看时间啊，这个到了18:54，接下来呢送大家一首歌吧。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的今晚游戏和大家继续来推荐我们的什么榜单呢、啊、推荐一下我们的电影啊剧本啊什么的。稍事休息，我是王哥， 我是博文。 哎，那边是雅俊和欣欣啊，我们马上就回来。 哎，一会儿见。 照 汹涌，此消彼长，春暖秋凉，别来无恙，明月当空，乘风破浪，谁心中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小万岁的。 就刚才你说错这句话，你整不好都有人来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各位，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啊。我们的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平台啊，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花椒直播啊，这个进入平台之后呢，查找我们的活力九八二，点进去之后一样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状。另外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好，我们今天节目呢依然是请到了我们几位非常好的朋友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要欢迎青年主持人、青年演员博文，欢迎博文。 九八二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欢迎博文，还要欢迎青年演员亚俊， 大家好。 哎，还要欢迎青年演员欣欣， 大家好。 好的，欢迎几位啊。在上半段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每日的网剧榜单，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每日网络大电影的榜单。第一名啊，第一名叫做大嫂哈，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71万。 师姐怎么这么客气？ 对，大嫂嘛，对吧？长嫂为母嘛。这1971年的香港啊，那是英国人殖民的时代，他们呢压榨老百姓，驱使华人警员为他们集体贪污，百姓过着苦难的日子。机场附近呢有一个区域叫做九龙寨，成为了不平等条约当中的灰色地带。这个地方啊，藏污纳垢。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罪恶之城。年轻漂亮的左兰本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孩，有着相恋多年的男朋友，就因为父亲嗜赌成性，被追债的过程当中左兰惨遭凌辱。本以为对自己不离不弃的男朋友，却为了自己上位将左兰送上了老板的床，左兰心如死灰。而九龙寨的老大醉哥想救下这个轻生的左兰，而左兰呢，为了报复毁掉自己人生的人，决心跟随醉哥。在醉哥的一次次历练当中，就左兰是手刃了九龙寨的叛徒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江湖大嫂。左兰在接手九龙寨的生意之后啊，设计杀死贪污黑警和所有伤害过自己的人，大仇得报。跟随醉哥多年的手下陈杰暗恋着左兰，他看到左兰的变化，内心是痛苦，想劝他回头。醉哥在弥留之际想正式传位于左兰，并且告知这个陈杰是警方卧底。而这个时候，香港廉政公署呢已经着手清理九龙寨，万忧内患的时候，左兰将如何抉择啊？像是压寨夫人的故事，是不是 现代版《甄嬛传》 啊？差不多吧，差不多是这样啊。行啊，为大家推荐第二部，哎呀，叫《神将归来》。嗯，阿修罗之泪，播放平台是什么？ 爱奇艺。 嗯，单日播放量是多少？ 31万。 啊，来讲一下 啊，这该片呢接力了是《僵尸归来》《三只风吹头弯》，由秦教授指导的。 风吹头弯， 对， 我这头不太结实啊。 天哪，颈椎不好，跟那个男主似的， 是吧？ 红狐狸， 可怕。 哎，由王梓彤、宋亦菲、李洪桃、王萧涵等演员继续接力主演的原版人马再次集结，大战是一触即发呀。自打上一集僵尸归来三只风吹头弯，玉儿后背的纹身突然自燃了，荷花和东升将玉儿送到医院，医生对这种灵异的现象给不出任何的解释。 嗯， 那当三个人离开医院再来到地下停车场的时候啊，玉儿在汽车的反光镜里突然看见了传说中阿修罗部与地势天大战的修罗场，玉儿的后背啊就是又开始自燃了。我这样挺厉害哈。这次的燃烧使玉儿背后的纹身是神秘消失了。玉儿荷花找到了四象，四象告知玉儿已经年满了24岁，保护她的封印，也就是背后的纹身会自动的消失 啊，不是烧没了， 对 啊， 自动消失了。玉儿也将在7天之内，哇塞，魂飞魄散了。那唯一的解决办法呢，就是去唐朝，哎呀，穿越了，找到丞相魏征，用6道锁魂术方可救命。 嗯， 但是穿越到唐朝的费用是1000万 啊，还花钱啊， 这不是一瞬间喝咖啡事儿吗？ 是吧？ 玉儿荷花一行人将如何筹得这笔巨款呢？ 嗯， 该剧导演秦教授在2015年凭借导演编剧作品《僵尸归来一：尸鬼虐恋》荣获第5届北京国际微电影节最佳人气奖，而后的僵尸系列《僵尸归来二：消失的御林军》和《僵尸归来三：风吹头弯》也皆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成绩。那此次秦教授携原版人马再次集结，玉儿、荷花、东升三人又将展开怎样的冒险之旅呢？ 这是一部穿越需要花钱的故事啊！这也是我们看了这么多穿越剧以来第一次知道穿越要花钱。 要花大价钱 了。 对，之前你看他有的那个让车祸砰撞一下脑电波撞出去了， 脑电波都撞出来了。 对对对，然后再不然就是落水扑通一声掉下去，这个 有那个玉吗？ 啊，玉，对对，然后再不然九星连珠什么的，对吧？这怎么还花钱呢？ 这哎，五环一套房没了， 是不是？1000万呢，太可怕了。行，这轻易别穿越啊，这穿越这成本比较高。 对， 好，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网大叫做《腹黑总裁赖上我》。哎，这都什么玩意儿啊！播放平台优酷啊，单日播放量22万， 也不高。 唐昊呢，误将自己闯入自己家的城当做私生饭，来，博文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叫私生饭。 私生饭就是 先从饭开始解释。 哎呀，饿了。私生饭就是，比如说姐啊， 啊， 你的名儿， 哎，我大腕 活， 那、啊、活， 你天天在你家门口能看见我。 你捡破烂了吗？不是不是，那个粉丝就喜欢我的粉丝， 就是想时时刻刻关注自己喜欢这个明星的私生活。 哎，但是他无组织无纪律。 对， 哎，他侵扰到了这个偶像本身。 他不是疯狂，他是疯癫 啊，对对， 精神不好。 对对对，啊、这叫私生饭啊，这需要抵制，很可怕的一件事。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呢，这个唐昊就把这城当成了私生饭、 嗯， 争执过程当中就摔坏了他的相机。争吵过后，误会解除，这唐昊呢也同意赔偿，相机坏了赔你一个嘛。但是呢，不想记者捕风捉影，就认定啊，这个城跟这个唐昊啊，就你跟踪我，所以呢，这俩人就被迫上了头条，就想找这个唐昊解决这个事儿啊，却一再被捉弄。而这个城呢，被指定采访唐昊啊，这两个人你去采访他，想想之前发生过那么不愉快的事儿，这叫什么冤家相对，再见面，这沸沸眼红啊，是不是？ 对对对。 哎呀，他就决定说那个，哎，这个，我相机那事儿你还得没赔完呢，你分期付款吧。啊，但是很快这唐昊就发现，哎，我怎么对这个女记者发生了感情上的变化呢？随后呢，就要求这个女记者来负责自己的专栏，就找各种机会增加接触的频率嘛，啊，都是这个套路。而一无所知的女记者啊，就抱着这位唐昊的不满，开始了对于唐昊的围追堵截。相机钱还没还清呢啊，从你追我躲到你进我不退，两个人的关系是越来越近。而随着私生饭的跟踪威胁，这唐昊的母亲出现，而女记者的生活也发生着变化。直到唐昊母亲的丑闻被报道，这唐昊怀疑是不是这女记者的问题，他才发现自己跟唐昊之间的信任并不是坚不可摧。怎么样，听完了这个故事，你们有没有觉得很耳熟？有没有看过所以和黑粉结婚了这部电影？就是韩国男团 XO 的那个谁，大眼睛叫什么玩意来着？ 周密吧？ 不是周密，是那个，所以和黑粉结婚了。那大眼睛叫什么？唱 rap 那个， 完了 XO 那个。 但好像是袁姗姗 呀。对，袁姗姗和那谁，就那个男演员献出了他的荧幕初吻嘛。 我百度一下啊。 哎，故事情节讲的也是这样，就是明星跟记者之间发生了误会，摔坏了手机相机，需要赔偿，需要道歉。然后呢，私生活慢慢开始又采访专访，又工作上的合作。哎，两个人消除了误会，产生了感情，然后又因为一次两个人什么的一个私事儿产生了误会，然后质疑了之前的信任，推翻了所有的浪漫，然后破除误会，两个人终于化冰释前嫌在一起的故事。天哪，简直换汤不换药嘛，是不是？但是看看人那个制作是什么，这个制作又是什么？每次看到这样的网大的时候，我都很痛心啊！很希望大家就是，苍蝇腿也是肉，你们有这样制作的成本和制作资金，拉来的钱很不容易，但是希望善待这样每一笔投资，所以能奉献出更多高质量、高品质、有新意的作品来给大家。也对所有的观众啊，对所有的投资人负责，这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因为毕竟拍出来这个玩意儿，它不仅仅是个商品，它还是个艺术品嘛，是吧？哎呀，希望良心制作越来越多吧。所以和黑粉结婚了那男演员，最后想起来叫啥了吗？ 没有，那主播岁数都大了啊。 叫啥来着呢？就在嘴边，你一会儿咬碎了，真是。行吧，那个榜单啊，网大和网剧榜单，我们都为大家介绍完毕了。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也就是我们的唯独环节了。 当当当。 嗯，我们的唯独环节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小品《离婚培训班》。看过吗？ 哎呀妈呀！ 这个背景介绍啊，就说离婚呢还要考试吗？这考试还有培训班，这培训班是啥？都考点啥呢？说这个作品从一开始的奇葩命题就注定会吸引大家的眼球。 嗯， 距离离婚考试还剩10天，离婚培训班呢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这个老师那个脸上那个样啊，同学呢也是很不着调，摸底考试也考不好，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究竟是有心离还是没心离呀？你想不想离呀？这婚还要不要离呀？这个作品的最大笑点呢，将来自于摸底考试的一道道错题讲解。究竟有哪些奇葩的测试题？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哎呀， 嗯，就是这样， 让我想起了那个大连老师， 大连老师 网上那个段子， 离婚有庆典，离婚有培训班，离婚有考试嘛，对不 对？这其实也是通过一个很浅显的一个形式来引发大家深入对于生活和婚姻爱情的思考嘛，是吧？行，我们这部这个作品当中啊，有这么几位角色，这个啊，旁白啊，学生甲，娜娜啊，这个包括甲的老公、老师和娜娜老公，所以。我们分一分角色吧，咱们现场一共有四位，然后我们的角色一共这是几个？一二三四五，数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六位。那就这样，我来分一下行吗？ 好啊。 那个，我们的波纹，担一下旁白。 OK。 您再给担一个学生甲的老公行吗？啊，我们欣欣担一个学生甲没问题吧？ 可以。 哎，行。然后呢，那我们的这个雅俊就是娜娜。还剩一个谁呀？还剩个娜娜老公，那就是我了。 好， 我觉得这个娜不是，我觉得这个老师这个比较能作的样子，好适合雅俊呐、啊。 适合我吗？ 老师归你了。谁是娜娜？娜娜是谁？ 娜娜是你， 娜娜老公是我吧？ 啊， 还差一个人啊？ 那我还来个娜娜， 你再来个娜娜， 哇塞， 你来娜娜，然后呢，你来学生甲 老公， 哎， 娜娜， 学生甲老公， 嗯， 然后那就我来旁白吧，我来旁白和娜娜老公， 好， 然后呢，你是老师，然后你是学生甲， 好， 听清楚了吗，各位？ 听清楚了， 没问题吧，各位？ 我是谁？ 气死我了！你是娜娜，你是娜娜和学生甲老公 啊？好嘞， 好嘞， 哎， 然后我是旁白和娜娜老公啊，都清楚了，那我们准备开始啊。哎，走。离婚考卷在某法庭出现，一对80后夫妻因考出高分被认定为仍有感情，不准离婚。 你咋还没离呢？ 我也想离呀、啊、这不是考试考不过吗？你说，哎呀，我都第二年了，你说我什么时候能离呀、啊、不是，就是难。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考试根本就不合理，也不是难吧，这个题的就是让我觉得 唠啊、接着唠啊。 嗯， 现在什么情况你们心里没数吗？嘿，以前说离就离，现在离婚需要考试，分数不及格婚就别想离。我就没见过谁光唠嗑不学习就能把婚给离的了，你们都给我长点心 啊。不好意思啊老师，那个我迟到了。 又迟到又迟到。哎，你媳妇儿老早就在这坐着呢，你为啥迟到？ 我俩分居了，没搁一块住。 全班就你一人分居啊？就你一人离婚啊？哎，别人咋就不迟到了？得，你回来坐着吧，看着你站在那儿就闹心。啊，同学们，把昨天的作业都拿出来啊，我们今天讲解一下2018年离婚考试模拟题。啊，我们看一下卷子。哎，你作业呢？ 老师，我忘带了。 你没带还是没写呀、哎、你咋不自己忘家里呢？是你离还是我离呢？那没带你们俩人看一张。 老师，我不愿意和这男的分享任何东西。 他还不想跟你分享呢，瞧你这披头散发的跟那梅超风似的。 老师，我不叫梅超风。 来来来，你给我过来，梅超风，快点，这不耽误大家同学时间吗？老师看你是女同学，给你留点面子好吧。现在是什么情况你自己没数吗？现在离婚考试需要夫妻双方互相评分，你不离不要耽误其他同学离好不好？ 就是你别耽误我。 回去看一下卷子啊，前几道题不讲了，来看一下第五题，婆媳同笼的问题。哎，超纲了，跟鸡兔同笼一个道理，不讲了，咱们直接来看第六题啊。哎，这道题我绝对讲过，这是一道典型的进水放水的问题啊。这已知媳妇儿给浴缸放水，放水的速度是每分钟0.1立方米，婆婆给浴缸灌水，灌水的速度是每分钟0.3立方米，问要多长时间媳妇儿和婆婆会吵起来。这 A 是错的， B 明显不对，这 C 一看呢就不符合题意，所以选 D 马上吵起来。哼，选错的给我举手。来来来来，你给我站起来，说你呢大背头，站起来。 我不叫大背头。 快点吧大背头，老师在上面讲课，你在下面抽抽啥呢？你别以为我没看见啊，把手里东西拿出来。 啥也没有。 你右手，上次离婚模拟多少分你心里没数吗？老师在上面讲，你看的什么玩意儿？你这人白衣校花和大长腿，你跟我俩玩呢？ 你玩呢是吗？我最后再强调一遍啊，我们这是离婚班，不是结婚班。以后像这种搞对象的说，我们看一本没收一本啊。离婚班是不相信爱情的。 哎妈呀，老师，我有个问题，那啥，那个出轨能加几分啊？ 你出轨， 来，你来告诉他加几分？ 加两分。 老师，我看你像加两分，加两分，你这披头散发的，加几分你不知道啊？加五分。出一次加五分，出满20次可以保送离婚。但是老师看过咱们班的摸底成绩啊，咱们班没有这样的好苗子，你们就别想了，好好给老师准备学习考试吧。又是一道送分题，来来看看看，乙质啊，这又是一个追击问题。乙质，你和你老公在操场上离婚吵架，你俩相距100米，你老公逃跑的速度是每秒钟8米，你追击的速度呢是每秒钟4米。问，你要仰头多少度眼泪才不会掉下来？啊，这道题选 B， 眼泪往肚子里咽。 老师，那为啥不选 D 呀？倒立眼泪就不会流下来呀？ 这个答案只有体操运动员能选。嘿，我都讲了多少遍了？我都讲了860遍了，老师，我都讲恶心了。今天呢，老师就在忍着恶心把这道题再讲一遍哈，我看以后谁还错。 哎，姐，你为啥要离婚啊？ 我为什么离婚？你看看你看的是什么玩意儿啊？校花与大长腿，什么时候看过我的腿？ 我老公他就知道出轨。 讲你这不刚不是挺能讲的吗？这咧着大嘴不挺能说的吗？ 老师，我错了，我是真想离婚。 现在想离是吧？上课的时候跟机关枪似的突突突突突突，这一道考试屁都憋不出来一个。你给我回去吧。哎，这以后别穿高跟鞋啊，噼里啪啦放鞭炮似的。我们这是课堂，注意一下课堂纪律。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哎，我说下课了吗？老师说下课了吗？老师没说下课就不要下课了好吧？占用大家1分钟时间啊，老师有几句话想对同学们说。老师知道离婚不容易，所以一定要坚持到底。如果你们的前任给你们打电话求复合怎么办？大声说出来。 Say no, say no, 要 say no。 很好，这就要这种态度。哎，老师接个电话。 喂，老公呀，我上课呢。 啊，什么 5周年结婚纪念日？哎呦喂，净整这些浪漫的事儿。 哦，你和你女秘书那事儿啊？当然选择原谅你啊，还能离了咋的？一会儿见啊。同学们，老师要去度蜜月了，你们好好离婚吧啊，拜拜。 爱是一道绿光。哎呀，这我们这出戏已经排完了啊，就看得出来好像稍稍有点难为雅致了，因为平常他就是一个温婉可人的形象， 贤良淑德， 对， 蕙质兰心。 你现在让他讲，就那个还在搁底下乐乐呢啊，就这他， 对， 稍稍有点勉强。这样，博文来一遍，给我们示范一下，就是 可以的。 你心目当中这样这个矫情的老师啊，他应该是啥样？怎么样？这样，咱把角色挪一挪，换一换。 好， 博文来老师。 好 啊，然后呢，我们欣来老公。来这个什么娜娜老公和学生甲老公，没问题吧？ 来老公们， 哎，你来老公们，然后我来娜娜，你来学生甲。 OK， 没问题啊。我们看了一下，还有时间，抓紧时间啊，就是走到哪说到哪算哪，行吧？行，好，那我们就走你。开始，这个什么离婚考卷，法庭出现啊，认定有感情，不准离婚，学生甲。 哎，你咋还没离呢？ 我也想离，但这考试考不过。你说我这都2年了，我这啥时候能离掉啊？ 哎，不是，就是难。哎，我跟你说，这考试根本就不合理。 也不是难吧，这个题吧，它就是…… 我也觉得。 唠啊，啊，接着唠。现在什么情况？你们心里没数吗？啊，以前说离就离，现在离婚需要考试，这分数不及格，婚就别想离。我就没见过谁光唠嗑不学习就能把婚离了的，你们都给我长点心吧，行不行啊？啊！ 不好意思，老师，我又迟到了。 又迟到，又迟到！你媳妇老早就搁那坐着，你为啥迟到啊？ 那我俩分居没住一起啊？ 全班就你一人分居啊？啊！全班就你一人离婚呢？别人咋都不迟到呢？ 今天回来吧，我看你这样的闹心。把昨天作业都拿出来，我们今天讲一下2018年离婚考试模拟题。哎，我们来看一下卷子啊。哎，你作业呢？ 老师，我忘了带。 是没带呀，还是没写呀？你咋把自个儿忘家呢？啊，给你离给我离呢？没带的同学，俩人看一张啊。 老师，我不想跟这个男人分享任何东西。 他也不想跟你分享的啊！你看你披头散发那个梅超风似的。 老师，我不叫梅超风。 来，你过来，来，梅超风，快点，耽误大家同学学习时间。老师看你是女同学，给你留点面子好吧啊！现在什么情况？你心里没数吗？啊！现在离婚考试需要夫妻双方互相评分，你不离，不要耽误其他同学离，好不好啊？ 就是，你能不能别耽误？ 回去。看一下卷子啊，前几道不讲了，第五道题、婆媳同笼问题，超纲了啊，跟鸡兔同笼一个道理，不讲了啊。接下来看第六题啊，这道题我绝对讲过，这是一个典型的进水放水的问题。已知媳妇儿给浴缸放水，放水速度每分钟0.1立方米，婆婆给浴缸灌水，灌水的速度是每分钟0.3立方米。问多长时间媳妇儿和婆婆会吵起来？A 是错的 ，B 明也不对 ，C 一看不服题，所以选 D 啊，马上吵起来。来，选错的举手，我看看来。来，你给我站起来，来说你呢，大背头，站起来。 我不叫大背头， 快点吧，大背头。老师在上面讲课，你个底子捅过啥呢？啊，别以为我没看着啊，你手里东西给我拿出来。 啥也没有。 右手，不是大背头，你上次离婚模拟多少分？你心里没数吗？啊，老师在上面讲你，哎呦，这看的是什么玩意儿？你这人啊，白衣校花和大长腿，你跟我俩玩呢是吗？啊，玩呢是吗？我最后强调一遍啊，咱们这是离婚班，不是结婚班。以后这种搞对象的书，我看一本没收一本啊。离婚班，不相信爱情。 老师，我有个问题，出轨能加几分啊？ 你出轨？ 来，你告诉他出轨加几分？ 加两分。 老师，看你，我看你像两分，加两分。你说你披头散发加几分你都不知道？加五分，出一次加五分，出够满20回啊，可以保送离婚。哎呀，但是老师看了咱们班这模拟成绩了，咱们班没有这种好苗子，你也别想了，好好给老师准备学习考试吧啊！接下来又是一道送分题，看啊，已知这是一个追击问题，你和你老公吵架啊，操场上相距100米，你老公逃跑的速度是每秒钟8米，你追击的速度是每秒钟4米，问你需要仰头多少度眼泪才不会流下来？这套选 B 啊，眼泪往肚子里咽。 我也想离、 啊、哎呦我的天哪，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搁那哭了，这道题不选 D， 你瞅你选那个答案，倒立眼泪不会流下来。这道题我说了吗，只有体操运动员能选，我都讲多少遍了啊，860遍了，我都讲恶心了，今天老师就忍着恶心把带照题再讲一遍啊，我看以后谁还做。 姐，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我也不想离，但是你说这咋整啊？ 哎呀爸爸啊，刚才这不挺能扒的吗？咧着大嘴的叭叭不挺能说的吗？啊， 不是吧，他就老师， 我看你总跟我说你是真想离，现在想离了是吧？啊，那上课的时候跟机关枪似的突突突突突突，一到考试屁都憋不出来一个，你给我回去吧，真是以后别穿高跟鞋啊，噼里啪啦跟范小编似的，我们这是课堂，注意一下课堂纪律。我说下课了吗？嗯，老师说下课了吗？老师没说下课就不要下课好吧啊，占用大家一分钟这个下课时间啊，老师有几句话想跟对同学们说，老师知道这个离婚啊不容易，所以一定要坚持到底啊，如果你们前任给你们打电话求复合怎么办，大声的喊出来 say no 很好，要的就是这种态度。老师接个电话啊， 哦喂老公啊，我上课了，什么5周年结婚纪念日，哎呦精准的浪漫的事 啊，啥？你和女秘书那事儿啊？ 当然选择原谅你了，那能离咋的？我天，一会儿见啊！ 同学们，老师要去度蜜月了，你们好好离婚吧啊！拜拜！ 实在是太可怕了！博文呐、啊，还有这一面呢、啊？这个你这道题得了满分，你知道吗？卷面上一共就100分，你得了120分呢、啊。 好看选20， 实在是太可怕了。不是，就是这个聊到了这个婚姻爱情的话题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出来各种酸甜苦辣。在这里出轨居然还能加20分啊！我正好咱们这扯到出轨这话题了、嗯，能原谅出轨吗？在座各位？ 怎么可能？ 能原谅吗？ 直接他出我也出。 根本 是一道光， 如此微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是吗？ 好， 哎呀，行吧，反正像这样的话题，我们也希望有时间能跟大家多聊聊吧。 是的， 深入引发对于这种婚姻生活和爱情的深入思考吧。 嗯，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今晚游戏必须得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虽然还没有聊够啊，但是导播已经在那边催我们了啊。要感谢天津一点郭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爸爸。 啊，还有啊，还要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嘉宾，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支持。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王哥啊， 我 是 阮 军， 我是 徐熙，明天见了， 拜拜。 拜 拜。 Same time. It's miserable.